所以他憎恶黑暗和邪恶，他不顾身体日以继日的工作，驱逐无用的僧人和道士，远离奸人，任用贤臣，为大明帝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，20多岁脑袋就秃了一大半，面孔十分苍老，看上去啊，活像街边扫地的大叔。连大他好几轮的王树和马文生都不如。马文生活到了85岁，而王树更是创造了记录。这位老大爷一直活到93岁才死，据说死的当天还吃了好几碗饭，吃完打了几个饱嗝后才自然死亡。朱佑堂没有那样的运气，30多岁，他已经是重病缠身，奄奄一息，却依然一如既往的拼命干活，身体自然越来越差，但他全不在乎。在这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背后，他似乎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，为了迎接那一天的到来，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。此时王树已经退休回家，吏部尚书几经变更轰了出来，朱佑堂想让马文生接替，但兵部也离不开这个老头子，一个人不能分成两个用，无奈之下马文生只好就任了。他推荐了一个叫刘大夏的人接替他的位置。马文生的眼光很准，刘大夏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国防部长，在他的统领下，大明帝国的边界变得是坚不可摧。但事实证明，这位国防部长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搞好了边界的防务，而是推荐了一个十分关键的人。弘治15年，也就是公元1502年，兵不奏报，由于疏于管理，军中马匹不足，边防军骑兵战斗力锐减，急需管理，这是个大事啊。朱佑堂立刻找了刘大夏，让他拿主意。刘大夏想了一下，回复了朱佑堂：我推举一人，若此人去管，3年之内必可建功。谁？杨一清。朱佑堂很快就在脑海中找到了对象，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，一个快到50岁的老头，不苟言笑，整日板着严肃的面孔，而且相貌出众，比较丑。反正是去管马，又不是派去出使，就是他了。于是干了20多年文官的杨一清离开了京城，来到了陕西啊，这养马之地。他将在这里的瑟瑟寒风中接受新的锤炼，等待着考验的到来。此时的三人内阁能谋善断，马文生坐镇吏部，刘大夏统管兵部，一切似乎已经无懈可击，弘治盛世终于到达了顶点。但朱佑堂的身体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。弘治18年，也就是公元1505年5月，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。年仅36岁的朱佑堂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面对着跪在地上哭泣的刘健、李东阳和谢谦，他回顾了自己几乎毫无缺憾的人生，终于意识到了他此生唯一的遗漏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只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。太子是很聪明的，但年纪太小，喜欢玩，希望诸位先生劝他多读书，做一个贤明的人。阁臣们回应了他的担忧，誓不辱命。看着这三个治世能臣，朱佑堂笑着闭上了眼睛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他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，却遭了很多罪，受过无数恶毒的伤害，却选择了无私的宽恕。他很少体验皇帝的尊荣，却承担了皇帝的全部责任。从黑暗和邪恶中走出来的朱佑樘是一个光明正直的人，所以我给了他一个评价，是他的祖先和后辈都无法得到的最高评价。朱佑樘是一个好皇帝，也是一个好人。现在让我们调整一下呼吸。明代三百年中最能闹的一位仁兄终于要出场了。据说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不专心，师父就会马上怒斥一句：你想学朱厚照吗？被几百年后的人们当作反面典型的朱厚照并不冤枉，单从学习态度上讲，他实在是太过差劲儿。朱佑樘这辈子什么都忙到了，什么都惦记到了，就是漏了他这个宝贝儿子。朱佑樘命不好，只生了两个儿子，还病死了一个，唯一剩下来的就是朱厚照，自然当成命根子来看待。加上他老兄年幼不幸，便唯恐自己儿子受苦，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，很少责罚，更别提打了。这大概是世上所有父亲的通病。朱厚照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也没人管他，这很自然，连他爹都不管，谁敢管？无数的败家子啊，就是这样练成的。但朱厚照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败家子，据史料记载，他的智商过人，十分聪明，也懂得是非好歹，只是这位大哥有一个终身不改的爱好，玩儿，玩儿，怎么好玩儿怎么玩儿，翻过来覆过去，天翻地覆，鬼哭神嚎，也只是为了一个字儿，玩儿。请诸位千万记住这个前提，只有理解了这些，你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朱厚照就这么昏天黑地地玩到了15岁，突然一天宫中哭声震天，他被告知父亲就要不行了，而他朱厚照将成为下一任的皇帝。朱厚照先生并不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，在他看来啊，这不过是加了个名誉头衔，该怎么活还怎么活，没什么变化。可是不久之后麻烦就来了，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建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便上书希望朱厚照兄不要再玩下去，要好好的做皇帝，并且他还在书中列明了朱厚照的几条罪状，比如不在正殿坐着，却四处闲逛看热闹，擅自骑马划船，随便乱吃东西等等。这些是罪状吗？应该说，对于朱厚照而言，这些啊确实是罪状。刘建可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。在家待着多好，干嘛四处乱跑？万一被天上掉下来的砖瓦砸到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有个三长两短，大明江山怎么办？骑马也不安全，摔下来怎么办？划船更不用说了。那年头还没有救生圈，掉进水里就不好了。为了大明江山，最好就不要随便干这些危险活动，东西更是不要乱吃。虽然毒大米、烂花生之类的还没有普及，万一吃坏了肚子的话，这大明江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刘建苦口婆心地说了很长时间，可朱厚照对此只有一个想法，全是废话。老子当太子的时候就没人敢管，现在做了皇帝，这个老头子竟然还敢来多管闲事。但这个老头子毕竟是老爹留下来的头号人物，是不能得罪的。 于是朱厚照搬出了一副忠厚淳朴的表情，老老实实地说道： 我明白了，今后一定改正。 可是天真的刘坚并不知道，如果相信了朱厚照先生的话，那是连春节都要过错的。这之后非但没有看见朱厚照兄悬梁刺股勤奋努力，反而连早朝都不上了，更不要说什么午朝，整天连这位老兄的影子也找不到。这下轮到人事部长马文生和国防部长刘大夏出马了，他们早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。为了能够及早限制住这位少年皇帝的行为，把他往正道上引，他们准备奋力一搏。很快两人先后上书劝说朱厚照，并且表示如果皇帝不采纳他们意见，他们会继续上书直到皇帝改正为止。朱厚照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考验，16岁的他毕竟没见过二位部长这种不要命的架势，他第一次产生了畏惧感。然而这时耳旁一个声音对他说：陛下，你不需要听命于他们，你有命令他们的权利。朱厚照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，他当即对二位部长表示：你们也不用再上书了，因为我现在就不让你们干了，你们下岗吧，收拾东西回家养老吧。马文生和刘大夏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，不但没吓唬住，还被反咬了一口，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，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，伤心之下他们各自离职回家。发出那个声音的人叫做刘瑾。刘瑾陕西人，出生年月日不详，这也是个正常现象，家里有识字认数记得生日的一般不会去做太监。这位刘先生原本姓谭，是个很坚强而且胆子很大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是自宫的。当然了，他自宫的动机并不是因为捡到了葵花宝典之类的武林秘籍，之所以走上这条路，只是因为他想找个工作，为了求职就拿刀子割自己，这样的人自然很坚强。更悬的是，自宫也不一定有工作，当时想当太监的人多了去了，没点门路你还进不去，万一进不了宫，割掉的又长不回来，那可就亏大了。敢搞这种风险投资的人是很有几分胆量的。这位预备宦官还算运气好，一个姓刘的太监看中了他，便安排他进了宫，此后他就改姓刘了。公正的讲，刘瑾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太监，他进宫之后勤奋学习，发奋用功，很快具备了初级文化水平，这在宫里已经是很难得的，于是他被选为朱厚照的侍从。从王振到刘瑾，他们的发家之路提醒我们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即使当了太监，也应该坚持学习。还是俗话说得好，知识改变命运。当刘瑾看到不爱读书、整日到处闲逛的朱厚照时，他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，只要能够哄住这个爱玩的少年，让他随心所欲的玩乐，满足他的需求，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当然了，刘瑾并不是唯一的聪明人，还有七个人也发现了这条飞黄腾达的捷径，他们八人也因此被授予了一个极为威风的称号——八虎。朱厚照很快发现，与那些整日板着脸训人的老头子们相比，身边这些百依百顺的太监更让他感到舒服，于是他给予这些人充分的信任，将宫中大权交给了他们，还允许他们参与朝政，掌握国家大权。有了皇帝的支持，刘瑾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， 这位刘先生实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充分吸取了前几任太监的经验教训，将自己的手伸向了一个新的领域——文官集团。刘先生很清楚，自己虽然得宠，归根结底也只是个太监，要想长治久安、稳定发展，就必须拉拢几个大臣。刘建、李东阳这些人自然不买他的账，但他知道要在读书人中间找几个软骨头的败类并不困难。经过仔细观察，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吏部侍郎焦芳。接触一段时间后，双方加深了了解，形成了共识，决定从今以后狼狈为奸，共同作恶。焦芳河南泌阳人，进士出身，还是个翰林，但你要是把他当成文弱书生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想当年呢，万安在内阁管事的时候，大学士彭华推荐晋升学士人选，漏了焦芳。这位仁兄听到消息，当即表示，我要是当不上学士，就拿刀在长安街上等彭华下班，不捅死他不算完。彭华听到消息吓得不行，把焦芳的名字加了上去，事情这才了解。这位焦兄弟如此彪悍，在中进士之前估计也是在道上混的，被拉入伙实在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焦芳就这样成了刘瑾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。考虑到投靠太监毕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，焦芳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，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着。刘瑾的行动终于引起了文官集团的警觉，马文生和刘大夏的离去也让他们彻底认识了即将到来的危险，必须动手了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刘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，多年在官场滚打的经验告诉他，如果再不收拾局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想要除掉八虎，单靠内阁是绝对不够的，要获得最后的胜利，必须发动文官集团的全部力量，发动一次足以致命的攻击。基于这个认识，他找到了户部尚书韩文，布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。第二天，进攻开始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嗯，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。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。你看，这

他是会服从的。 刘建的想法是对的， 他这一招把朱厚照彻底吓住了。刚上台没多久，下面的这帮人就集体闹事儿的，要是不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万一来个集体罢工，这场戏一个人怎么唱？他准备屈服了。刘瑾等人得着消息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刘建竟然这么狠，一出手就要人命。八个人马上凑在一堆儿开会想对策，可是由于智商有限，谈了半天也没办法，只得抱头痛哭。朱厚照的环境也好不了多少，和刘建相比他还太年轻，面对威胁他只好派出司礼监王岳去内阁见几位大人，以确定一个问题：你们到底要怎样才肯罢休？王岳急忙忙地跑到内阁拜见三位大人，却意外地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。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询问几位阁臣的意见，还没等他问完，刘建就拍案而起，说出了他的意见：没什么可说的，把那八个奴才抓起来杀掉就是了。本来就很能砍的谢谦也毫不客气，厉声说道：为国为民，只能杀了他们。然而剩下的李东阳却保持着沉默，面对刘建和谢谦惊异的目光，他这才缓缓地表示应该严惩违法的太监。李东阳此时的奇怪表现并没有引起刘建和谢谦的重视，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王岳身上，等待着这位司礼监的表态。也算刘瑾运气不好，因为王岳最讨厌的人正是他。大家要知道，太监行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，对这位抢饭碗的同行，王岳自然没有什么好感。他对三位阁臣的意见表示完全接受，并立刻回到宫中向朱厚照传达了内阁的意见。朱厚照想不到内阁竟然如此不留情面，但他并不想赶走这几个听话的宦官，便另派一个人再去内阁谈判。这次他降低了自己的底线，同意赶走八人，但希望能够宽限一段时间执行。内阁的答复很简单：不行。同时更正了朱厚照的说法，不是赶走，是杀掉。朱厚照真正是无计可施，他只能继续派出司礼监前去内阁谈判。此时八虎已经知道了情况的严重性，他们惊恐万分，竟然主动找到了内阁，表示他们愿意自己离开这里前往南京，永不干涉朝政。内阁压根儿就不搭理他。刘瑾和其余七个人都哭了，他们是被急哭的。这是匆忙混乱的一天，宫中的司礼监急冲冲地赶到内阁，又急冲冲地赶回宫里。朱厚照也无可奈何，八虎完全丧失了以往的威风，只是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命运的裁决。出人意料的是啊，与此同时，内阁里却发生了一场争论。计划的发起人刘建眼看胜利在望，便召集内阁和各部官员开会商讨下一步的对策。刘建的急性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会议开始他就拍起了桌子，恨不得吃了刘瑾等人。谢谦、韩文也十分激动，一定要杀了八虎。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李东阳终于开了口，但他说出的话却着实让在座的人吃了一惊。李东阳表示，只要皇帝能够疏远赶走八虎就行了，没有必要一定把他们杀掉，否则事情可能会起变化。他的建议引起了刘建和许多人的不满，与会的人众口一词地认为他过于软弱，对他的建议毫不理会。 李东阳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。在他看来，这些愤怒的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，但他已经无能为力。就这样，内阁商定了最后的方针：除掉八虎，绝不让步。但刘建很清楚，要让这一方针得到朱厚照的批准是不容易的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他决定寻求一个人的帮助——王悦。在谈判的时候，刘建就敏锐地感受到了王悦对刘瑾的敌意，这样的细节自然逃不过阅历丰富的刘建的眼睛。他随即派人与王悦联系，希望得到他的支持。这一提议正中王悦下怀，他立刻发动其余的司礼监对朱厚照展开游说。整整一天的折腾已经让朱厚照筋疲力尽，16岁的他完全不是这些官场混迹多年老狐狸的对手，所以当王悦等人向他进言的时候，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就这样吧，把他们抓起来，我同意。朱厚照终于妥协了，王悦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他派人通知刘建，今天天色已晚，明天一早就动手，彻底清除八虎。紧张了整整一天的刘建终于轻松了，因为明天所有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，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小学的时候啊，老师曾经反复教导过我们这样一句话：今天的事情要今天做完。刘建所不知道的是，在那次会议上，除去情绪激动的多数派和犹豫的少数派外，还有着一个别有企图、冷眼旁观的人，这个人就是焦芳。刘瑾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效，得到消息的焦芳连夜把内阁制定的计划告诉了八虎。人被逼到了绝路上，即使没有办法也会想出办法的。明天一早就会有人来抓了，而逃跑是不可能的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还能跑到哪里呢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豁出去了。刘瑾明白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挽救他们，于是他和其余七人连夜进宫，去拜会他们最后的希望朱厚照。一见到朱厚照，八个人立刻振作提神，气沉丹田，痛哭失声。生死关头，八个人都哭得十分认真敬业。朱厚照被他们搞得莫名其妙，只得让他们先停一停，把话说完。刘瑾这才开口说话，他把矛头指向了王悦，说王悦与文官们勾结一起，要置他们于死地。刘瑾实在是一个聪明人，他没有直接指责攻击他们的文官，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朱厚照的心理，对于这个少年而言，文官从来都不是他的朋友，他最信任的是身边的太监，因而具有深厚根基的王悦才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。只要把王悦归于文官一伙，朱厚照自然就会和他们站在一起。朱厚照被打动，他本来就极其讨厌那些文官，只不过迫于形势才屈服于他们的胁迫。听了刘瑾的话，他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危险，连王悦也听从文官的指挥，将来的日子怎么过？可我又能怎么办呢？刘瑾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加上了关键一句话：天下乃陛下所有，陛下所决，谁敢不从？朱厚照终于醒悟了，原来最终的解释权一直都在他的手里。做皇帝和做太子其实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，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。他即刻下令免除王悦等人的司礼监职务，由刘瑾接任，而东厂及宫中军务则由八虎中的古大用和张勇统领。事情就这儿结束了，刘瑾完成了逆转，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。 刘瑾充分领会了时间宝贵的精神，他没有等到第二天，而是连夜逮捕了王月等人，把他们发往了南京。然后他穿好了司礼监的衣服，静静地等待着清晨的到来。第二天，兴奋的刘建和谢谦兴冲冲地赶来上朝，有了皇帝的首肯和王月的接应，他们信心百倍，准备听这几个太监的终审结果。可他们最终听到的却是几份出人意料的人事调令，然后就看到了得意洋洋的司礼监刘大人。强打精神回到家中的刘建再也支撑不住了，他立刻向朱厚照提出了辞职申请。与他一同提出辞呈的还有李东阳和谢谦。很快啊，刘建和谢谦的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，而李东阳却被挽留了下来。那天晚上，焦芳将会时的一切都告诉了刘瑾，包括刘建、谢谦的决断和李东阳的犹豫不决。刘瑾根据这一点做出判断，在他看来，犹豫的李东阳是站在他这一边的。就这样，弘治年间的三人内阁终于走到了终点，段和侃离开了，毛留了下来。离别的日子到了，李东阳在京城郊外为他的两个老搭档设宴送行。在这最后的宴会上，李东阳悲从心起，不禁痛哭起来。可是另两个人却没有他这样的感触。刘建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站了起来，严肃地对李东阳说：你为什么哭？不要哭，如果当时你态度坚决， 今天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了。 李东阳无言以对。谢谦也站起来，用鄙夷的目光注视着李东阳，然后和刘建一同离席而去，不再看他一眼。沉默的李东阳看着两人的背影，举起杯中的残酒，洒之于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楚阳关无故人。有时候啊，屈辱的活着比悲壮的死去更需要勇气啊。李东阳绝不是刘瑾的同情者，他之所以会犹豫，恰恰是因为他注意到了被其他大臣忽视的因素——朱厚照的性格。焦芳的背叛只不过是个偶然因素，刘瑾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厚照。这位顽主是不会杀掉自己的伙伴的，而八虎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。李东阳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，他思维缜密，看得比刘建和谢谦更远，也更多。他很清楚要解决刘瑾并没有那么容易，刘瑾是一个可怕的对手，远比想象中要可怕的多。要打倒这个强大的敌人，必须等待更好的时机。是的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但是其他官员们似乎不这么想， 他们为刘建、谢谦的离去痛惜不已， 纷纷上书挽留。第一批上书的官员包括监察院御史薄彦征、南京给事中戴显等二十多人。刘瑾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十分果断，停仗。二十多人全部停仗，上书一个打一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最惨的是南京给事中戴显，他居然被活活打死了。而为了挽救戴显，又有很多人第二批上书，刘瑾对这些人一视同仁，全部处以了停仗。在这一批被拉出去打屁股的人中，有一个叫王守仁的小官，与同期被打的人相比，他一点也不起眼，但这次停仗对他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这位34岁的小京官即将踏上历史舞台的中央，传奇的经历就此开始。兵部五选司主事 六品芝麻官王守仁，他的光芒将冠绝当代，映照千古。1905年，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回到本土，作为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，他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，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，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。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，日本天皇任命他为海军军令部部长，将他召回日本，并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会。在这次宴会上，面对着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，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，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于众人，上面只有7个大字：一生俯首拜扬名。王守仁，字伯安，别号扬名。成化八年，也就是公元1472年，王守仁出生在浙江余姚。大凡成大事者，往往出身贫寒，小小年纪就要上山砍柴，下海捞鱼，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，每日以泪洗面，这差不多也是惯例了。可惜王守仁先生的情况恰好完全相反。王守仁家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，十分有钱，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祖先王羲之。是否属实不知道，但以他家的条件呢，就算是也不奇怪。王家的先辈们大都曾经做过官，据说先祖王刚曾经给刘伯温当过跟班的，最高混到了4品官，后世子孙虽然差点，但也还凑合。而到了王守仁父亲王华这里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成化17年，也就是公元1481年，10岁的王守仁离开了浙江，和全家一起搬到了北京，因为他家的坟头冒了青烟，父亲王华考中了这一年的状元，这下王家更是了不得，王华的责任感也大大增强，毕竟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自己已经是状元了，儿子将来就算不能超过自己做个好汉，也不能当笨蛋。于是他请了很多老师来教王守仁读书。10岁的王守仁开始读4书5经了，他悟性很快，能举一反三，其聪明程度让老先生们也倍感惊讶。可是不久之后，老师们就发现了不好的苗头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旧忆就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。谁踩过枯枝清香，萤火绘着花冰箱。为谁拢一袖芬芳，红叶的心间情意绵长。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，谁的歌声轻轻 轻轻唱，谁的泪水静静的，那些年华不负错过往，他们偎依着彼此说好要面对风浪，又是一地枯黄，枫叶红了满面秋霜，这场故梦里人生如戏场，还有谁登场？昏黄烛火尽摇晃，大红盖头下谁彷徨，流泪的花和荣喜堂轻轻放在一旁，回忆像默片刻下一寸一寸旧时光，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，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，谁的泪水愿化一双，鸟儿去飞翔，人生后哭好似喊着也追不上，又一年七月半晚风凉，斜阳渐来却吟唱，这场故梦里故将深远去他乡遗忘。 前的安定